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进入《弟子规》，我们把总序啊念了一遍。那我们翻到60页。《弟子规》总序，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弟子不是指小孩子而已，而是我们每一位愿意学习圣贤教诲的学生啊，都称为弟子。规是规范，我们遵守这样的规范，就能够让自己的德业啊日渐提升。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这个是圣贤人的教诲，而这一句教诲是从孔夫子的教诲当中截取出来。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有看到这一句，在《论语·学而第一》啊里面就有“首孝悌”。这个“首”啊，也就是提到做人的根本在哪？在孝道跟悌，友爱兄弟，尊敬长辈。孝悌，悌里面啊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就是恭敬之心，对长者的恭敬。而一个人的道德学问都是从孝跟敬当中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流露出来。其实啊，一个人只要做到孝跟悌，相信啊，他就可以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诸位朋友，有没有觉得有这么夸张吗？其实大道至简，很深奥的道理，其实都是很根本、很简单的。我们回想一下历史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，哪一个朝代历史最悠久，国运最昌盛？周朝多少年？800年。那请问为什么周朝可以延续800年？凭的是什么？孝跟悌。所以我们只读了哦，周朝800年，知其然呢、啊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哦，别人的子子孙孙为什么这么优秀，只看到结果，对自己没大帮助。一定啊，要把原因找出来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启示。周朝他开国啊，是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而周文王的父亲啊叫太王。太王生了3个儿子，老大是太伯，老二是仲雍，老三是王绩。王绩啊生了周文王，周文王又生了周武王、周公。那当初太王啊刚好看到他的孙子周文王诞生的时候，觉得周文王啊有帝王之相，有圣主之相。但是他的父亲排第几？排老三。 结果他的大伯太伯看到了父亲，看到这个孙子脸上的喜悦啊，他了解到他的父亲想把王位传给谁，希望往后能传到这一位孙子的手上。所以太伯啊很善体父亲的心境，所以他不声不响啊，趁着要去帮父亲采药的这个理由啊，就跟他的二弟仲雍相约啊，两个人就上山去了。去了以后啊，就没有再回来，因为他希望让父亲能够好做事，不用顾虑啊，他是长子，能直接啊就传给他的三弟王继，继而再传给周文王。诸位朋友，这一个家族啊，什么都能让啊，天下都能让出来。而这个让天下的动作啊，成就了哪些德行？孝道，善体亲心，能圆满父亲的心意。再来，不只让出了孝道，还让出了什么？兄弟的友爱，连天下都可以让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兄弟不能相让？除了让出了孝，让出了悌，还让出了什么？让出了忠，忠于天下人民。因为他这么一让，可以让一个圣主领导全国人民，所以这一让啊，是真正的德行，真正的家风。所以孔老夫子对太伯、对仲雍的赞叹啊，是德之至也。没有这样的至德啊，绝对做不出这样的行为。所以有孝有悌，这个周文王跟王继，他的父亲王继，他对于王继啊，都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一天三次问候，所谓晨昏定省。这三次去看父亲，一来啊，看看父亲的气色，再来看看父亲吃饭的情况。假如父亲进食得很良好，他就非常欣慰。假如父亲吃得很少，他就很担忧。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身教，所以他的儿子啊，武王周公也学得很好。所以周武王对周文王也非常孝顺。有一次周文王生病了，周武王服侍在侧啊，十二天没有宽衣解带，帽子也没有拿下来，足足的侍奉他父亲十二天。由于这样的孝心啊，他的父亲的病怎么样？好起来了。俗话说，人逢喜事啊，精神爽。哪有哪一件事比孩子孝顺更能让父母欢心的呢？一个人快乐的时候，免疫系统会怎么样？功能会上升，所以这个都有科学根据的。所以他们的孝道啊，承传下来，一家孝，一国就兴孝了。当他看到我所崇敬的领导人都是这么样的孝顺，他们会很感动，会企鹅效法。所以大学里面有说，一家人呢，一国兴仁，一家让呢，一国兴让。他们的礼让带动了全国人民礼让，很多纷争的事啊，自然就减少了。 所以上行下效，这个确确实实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那除了周武王，他们有承传周文王的孝道，这个周公啊，也承传了他的伯父太伯重用他们的悌，兄弟的友爱。所以有一次周武王生病了，周公啊就在他们祖宗的面前，他们那时候叫太庙，他就写了一篇祈祷文，祈求啊折掉自己的寿命，让他的兄长可以延寿。我们感受到啊，他不只是对兄弟的一个友爱啊，也是感受到希望让兄长健康，让他能够治理好天下。所以周公这个祈祷文念完了，至诚可以感通，所以周武王啊身体就好转过来。而这一篇祈祷文就放在啊太庙里面。那经过一段时间，周武王啊去世了，接下来是周公周成王即位，周公啊辅助他，因为成王还年轻。结果周武王啊帮周成王选了几位老师，太师是姜太公，太保啊就是周公。假如你的孩子有姜太公教又有周公教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啊替孩子找好老师。那诸位朋友不要急，只要你有这一份诚心啊，一定会有好的姻缘进来。今天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已经有一个好老师，他叫弟子规，这一本经书啊就可以好好让你的家风啊有很好的提升，很好的延续。那后来周成王长大了，有这么好的老师提携他，也能够治理天下。那那时候国家有一些谣言都说啊，这个周公是不是要篡夺天下，就很多流言蜚语出来了。那周公不等他的侄子说话，他自己啊就自请到山东去，让他的侄子啊好做人，不要被这个流言蜚语所影响，他就自己回山东去。结果周成王走在路上，突然看到啊天空有一些异象，大白天呢打雷。以前的人很有反省的态度，看到天空有异象代表什么？是不是我这个天子啊要做出什么坏事？诸位朋友，这是不是迷信啊？不是啊，人心与天地万物啊是有交感的，人心善就会风调雨顺，人心恶呢灾难连连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心是善是恶啊，我没有说我们啦，人心恶啊才会灾祸，天灾人祸那么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象啊，要反观内心，要开始好好的把这一颗心啊守好，让它向善。所以周成王看到这个现象啊，回去就好好反省，就想到是不是啊我让我的叔叔啊离开呢，这一件事是不正确的。所以周成王啊也到太庙啊去跟祖宗忏悔。所以以前的人心很淳朴啊，慎终追远， 明德归厚，都会谨记啊这些老祖宗的教诲。在周成王在忏悔的过程呢，刚好看到周公为他哥哥周武王的祈祷文，他把它拿起来看，看到自己的叔叔为了让他的兄长能够延寿啊，不惜啊向天祈求啊折自己的寿，所以周成王看得很感动啊，马上以天子之身啊亲自啊带文武百官啊去把周公啊迎请回来。所以周武王跟周公的兄弟有替啊也传给了他的下一代子孙。所以周朝因为有孝悌，所以才能够绵延八百年。那一个家庭有孝悌可以绵延多久？我们在中国历代啊，孔老夫子的德行最好，他的德行啊也感化了他世世代代的子孙，所以他的家风啊2000多年不衰。诸位朋友，假如今天突然你得到一个消息，你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你会不会觉得今天跟明天绝对不一样？突然会觉得哎呦，我不能丢孔老夫子的脸，走出来呢言语行为都很谨慎。所以这个德风啊可以影响这么长久。我在厦门讲课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师，因为我们上完5天的课都会请这些老师上台来分享，就会有10来个老师当代表。这位老师一上台啊，他就说，这5天的课程才让我知道德行的根本在什么？孝道。就这个来自于《孝经》开宗明义篇第一，夫孝德之本也。他接着又说，他对这一句话有很深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整个村落啊有40几户人家，通通同一个姓，都姓吴姓，口天吴。他这40几户人家出了109个后代，其中有108个大学毕业，素质怎么样？很好。而这第109个是已经考上大学，但是读了2年啊因某种因素办休学。所以可以说啊，他们下一代完全有大学毕业的程度的水准。他接着又说，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这一代啊能这么兴旺。因为啊他们村落里的长者啊都告诉他们，只要读书工作一有放假，要记得回来看看父母。他们每一年的大年初一一定是陪着父母啊到寺庙里面去拜拜去祈福，不会去做其他的事。现在你的孩子今年大年初一陪着你去拜拜的举手。你看哦，他们是整个家族做到了，除了陪父母以外啊，回来之后就到其他所有这些邻居的家里面啊去跟长辈拜年，挨家挨户跟这些长者拜年。做到了什么？尊敬长辈啊，替啊，跟长辈拜完年以后， 他们这些差不多年纪的邻居啊，就围在他们这个村落里面的小学一起啊讨论啊，今年你读书有什么收获啊，今年你工作有什么好经验啊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互相切磋，这个做到了什么？好学啊，有孝有悌又好学。所以这一个村落为什么下一代能有这么好的发展，绝对啊不是偶然的，绝对不是说那边是龙穴风水很好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且一个地方的整个风水整个环境也会因人心啊而转变。所以孔老夫子说的守孝悌，当一个人孝悌做到了，一个有孝心的人他会推己及人，当他对自己父母孝，他看到别人的父母同样也会恭敬对待。所以弟子规有教导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啊，太小声了，视诸兄啊，诸位朋友，我因为以前教书有一个坏习惯啊，特别喜欢考试啊，所以这几天的课程我都会考前面讲过的。那我们求学问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要温习，要复习，还要预习。所以还没讲到的，希望诸位朋友啊，这几天把《弟子规》啊读熟，这样在上课当中提到这些金句啊，你会很有感觉。哎呀，这一句我知道，你的学习效果一定会特别好。所以，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早上没有来听哈，我们下午的时候开了一帖中药，很有效果啊，吃了保证呢。道德学问会增长，就是早上跟晚上啊，都把《弟子规》念一遍。早上念的时候，提醒自己，今天啊，要按照这些教诲去例行。晚上念一遍的时候，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哪一些呢？跟经典相应，自我鼓励。哪一些还没做到的，赶快啊，要提醒自己去修正。早上一遍，晚上一遍。那晚上那一遍哈，不要在睡觉以前念，不然会啊，还没念就睡着了。最好是下班，洗洗手、洗洗脚，然后啊，还没吃饭以前先念，刚好就可以对照今天一天的行为。好，所以守孝悌，再来次谨信。谨啊是谨慎，谨言慎行，所以对自己的生活啊要有规律，不能搞得乱七八糟，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那更遑论要去承担家庭的重责。信是会意字，代表什么？人言。所以弟子规说凡出言信为先，所以孔老夫子也说人无信不立。一个人假如没有信用啊，很难在社会立足。而孔老夫子的教诲啊，重视四个学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就是言语，第三个是政事，第四个是文学。所以言语为什么摆在仅次于德行的重要性？ 因为人与人的互动跟交往使用什么的频率最高？言语。所以言语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上邦，一言可以让家庭和乐，一言也可以让家庭纷争不断。所以言语要学习，很重要。再来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泛爱众，广泛的爱众人。所以这个换现代话讲啊，叫做人际关系法，如何跟人相处得很和乐啊？这个我们《弟子规》也是赶得上时代，很注重人际关系学。再来是亲而亲仁，亲近仁德之人。因为啊，我们时时亲近仁德之人，就能够啊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。所谓入自然之事，久而不闻其香。你每天接触的这些善人，我们无形当中啊德行都提升。但是入鲍鱼之事呢，久而不闻其臭。假如身旁都是狐群狗党，那每一天自己的言语行为都越来越粗俗。所以亲近仁德之人很重要。而亲近仁德之人，也才能长我们的智慧。人生有智慧，才会下对什么抉择，人生才会越走越轻松。假如没有做对抉择啊，那人生会越走啊越怎么样，越沉重。最后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。当我们把这一些立身处世的行为，这一些德行啊，都扎实的学好，还有空余的时间呢，还可以多看一些好的文章、学文。那古代的文章啊，文以载道，文以明道。所以古人写文章非常慎重，都是啊真正有把握可以利益后人，他才把它留下来。那现在人写文章怎么样？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他也不管会不会天下大乱。所以不够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。所以学文啊，还是看古圣先贤的文章啊比较保险。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历经几千年印证，确实可以启发人的智慧的。这是余力学文。那我们进入经文。第一个单元，入则孝。诸位朋友，您会不会觉得一天啊时间很不够用？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有。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哈，一天还花2个小时来读书，不容易。所以这个余力学文呢，这个余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拿作化整为零，把一些零散的时间呢，我们好好掌握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可以随身啊带在身上，有一些很好的格言联璧啊，我每一次呢都放在包包里，一有空啊起来背个一两句。所谓日积 月雷啊，滴水可以穿石，所以不要小看一天十分钟、二十分钟的积累。所谓宽为限，紧用功啊，功夫到，赤色就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孝啊，是会意字，上面一个老，下面一个子。老指上一代，子啊指下一代。上一代跟下一代合成什么一体啊，就是一个孝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上一代时时念着要好好把下一代教好，现在为人父母有没有这个态度？我在教书的过程呢，往往会听到啊，学历不算高的家长，他会啊流露他的心声。他说：“我啊，只希望啊，我的孩子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，这是我为人父母的责任。”他学历不高哦，可是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都会令我怎么样？肃然起敬。你看。他懂得教育好孩子是他这一生的本分事。好，那父母时时啊想着要把孩子教好，但是教育孩子一定要有好的方法，有好的方法。中国有一篇很重要的教育哲学叫《礼记学记》，里面有提到什么是教育？教也者，长善而救其师。这一句话把教育的两大主轴啊，抓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孩子教好，一定要清楚啊，要长他什么善，然后啊，要防止甚至于啊，要导正他哪一些过失。因为狗不叫啊，性乃迁。所以很多的孩子有一些不对的习惯呢，我们要赶快把他怎么样，挽救过来。什么时候挽救？当下啊，刻不容缓，因为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就是退了。好，那诸位朋友，我们思考一下，现在的孩子有哪一些习惯呢？有哪一些行为一定要赶快修正？好，诸位朋友说说看，你们应该比我有经验啊。什么？顶撞父母。听说以前的人是一言九鼎，现在的孩子也是一言九鼎，这个鼎不一样，现在的孩子是顶回去的顶，所以很会顶嘴。再来，还有没有？懒惰，哦，叛逆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啊，自私，还有没有？怎么都是女性同胞呢？怎么我们当父亲的都没发现是吧？那这样不行哦，要很关怀自己的孩子哦。来，还有没有？ 哦，敷衍，哦，就是没有责任心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加一个就好，六六大顺。坏习惯，哪一个坏习惯？生活没有规律，生活的规律。好，就是六条就好。有时候呢，很多朋友啊，刚好灵感很多啊，都会列出十大罪状。因为我们在海口成立的是国学启蒙中心，所以很多家长他会来跟我们探讨小孩的问题。刚好中心啊，场地特别大，因为拿来上课嘛，所以从门口走到办公室差不多也要走个30秒。我就陪着他一路走过来，他一看到我呢，就忍不住啊，滔滔不绝。我的孩子自私，很爱顶嘴，又很懒惰，啊，都没有打草稿，一直讲过来。结果我怕他太口渴了，赶快的说：“你请坐，我倒一杯水给你喝。”等他喝下水去，我就开始问他。我说：“孩子自私啊，是结果。诸位朋友，原因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孩子一出生，上面就头顶就写着‘自私’两个字？孩子懒惰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孩子一两岁就啊，都动不了的？”有没有一两岁都是什么活蹦乱跳啊？诶，怎么后来变得那么懒惰？好，我们再看看，哦，孩子是叛逆是结果，原因在哪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。听说这个叛逆叫正常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有，听谁讲的？把它找出来，误导。请问50年前你有没有听过叛逆两个字？几千年的中国史书上你有没有看过叛逆两个字？你看都没看过。人类中国人4000多年的历史都没有叛逆，我们居然在短短20-30年之间就产生了叛逆，厉不厉害？那为什么4000多年来没有产生叛逆的下一代？为什么在几十年当中却快速产生叛逆的小孩？不是偶然的啊，因为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接受中国圣贤教诲？是不是接受孝悌的教导？不是吗？他没有孝心，没有恭敬心，当然对父母言语行为就会有冒犯了。那我就会回想，我还很慎重啊，跑去问我妈妈，说：“妈妈，我有没有叛逆？”害我妈想半天，没有了。我们对父亲是什么态度？又敬又畏啊，又很尊敬又很害怕，所以父亲都很有威严。那当我们对父亲敬畏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会叛逆。那父亲为什么能让我们产生对他的敬畏？最重要的是父亲言行一致，他很孝顺，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所以打从小啊，对父亲就是尊敬的态度，那不可能有叛逆。所以现在的孩子会叛逆，我们做家长的要省思一下， 为什么孩子对我们没有恭敬之心？有可能是我们说一套啊，做一套。在那里打麻将，然后跟孩子说：“你给我去看书哦，我数到三。”孩子依依不舍，慢慢离开电视荧幕，还抱在什么那个墙壁那里，久久不忍离去。那妈妈很生气，最后通牒，不然我棍子就要拿过去了。这孩子啊，才心不甘情不愿上楼。当他坐在椅子上，请问他的身体在书桌前，他的心在哪里？你们怎么知道？都在电视节目，不知道男主角怎么了，女主角怎么了。所以当父母啊，没有做出榜样啊，给他看，他的内心服不服气啊？不服气。你说呢？对你讲话要很有礼貌，啊，你对爷爷奶奶讲话也没礼貌。所以当这些不服气啊，慢慢积累，到哪一天会爆发？突然到啊，他的身高跟你一样高，拳头跟你一样大，他还要不要听你的？他就不听你的。所以叛逆是结果，根源在啊，孩子从小没有对父母升起孝心，升起恭敬之心，这是根本原因。这个原因又加上啊，外面大环境的很多污染啊，他又去效法这些同学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到最后啊，叛逆的现象就越来越多。所以要让叛逆的现象消失，重要的是要延续圣贤教诲，然后家长要懂得以身作则，当孩子的好榜样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自私怎么形成的。诸位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常常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想，今天这个同事骂我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今天别人的孩子教得好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今天人家夫妻相处和乐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你时时处处懂得去找出原因，那你每一天都在增长智慧。当你找到原因，就能够对症下药，就很快的能把很多情况啊转成好的良性的发展。我们回想一下，今天你们夫妻跟孩子一起吃饭，爷爷奶奶也在，妈妈夹起第一口菜，诸位朋友给谁吃？小孩吃。好，标准答案，来掌声鼓励。这个标准是普遍现象，但是这一口菜夹下去啊，会产生什么效果？小明啊，这是妈妈特别煮给你吃的，多吃一点。爷爷奶奶看了也不甘示弱，哎呦，孙子啊，这几盘菜也很好吃。爷爷奶奶也帮谁夹菜啊？孙子夹菜，谁的菜满满的？孙子。所以一个家庭里面谁最大？孙子最大哦。这样有没有颠倒？那颠倒了，所以小孩也怎么样？颠倒了嘛？那这样合不合理？ 所以你看，所有的人都必须服务他。小皇帝怎么样？产生了。好，小皇帝、小公主产生了。那请问，小皇帝跟小公主的特色是什么？自私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服务他，所以他只会想到自己。那俗话又说，伴君啊，如伴虎。所以现在的小孩脾气啊，都很大。当你对他百依百顺，十件事顺了他九件，第十件不顺他，他会怎么样？会大哭大闹。你又没有原则，他一发脾气啊，你又说什么？好了好了，给你买了，那他就攻城略地了，你是会节节败退了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教孩子从哪里开始？从夹菜开始啊，小地方大学问啊。每一个动作做出来都是给孩子学习的榜样啊。所以当今天你一夹起来，马上夹给你父亲，爸爸多吃一点，哇，你的孩子看了会不会说，爸你怎么都没想到我？不会，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行孝道，他内心会怎么样？很感动啊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本善的心呢，所以《大学》里面说：“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所以做任何事啊，先后顺序对了，你这个道啊才建立起来。所以你菜夹对了，你就教给孩子正确的为人子之道。我们打开冰箱，水果拿出来，先给谁吃？我的父亲啊，水果拿对了。假如呢，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水果拿错了，那现在哦，我就不能站在这里跟诸位朋友讲课了。差之毫厘啊，失之千里。你说蔡老师有这么严重吗？拿一个水果就能影响这么大，有没有影响？真有。所以小时候我们看父母啊，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东西都先给爷爷奶奶吃，我们很自然啊，就效法，就学习。其实啊，我是很有可能变成败家子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？因为啊，我是独子，又是长孙，又是长曾孙，因为我爷爷也是长子，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去跟我曾祖母扫墓，那时候三四岁，跪下去，头抬起来，突然看到两个字，眼睛一亮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啊，刻在墓碑的第一位，突然呢，抬头挺胸，有使命感。以后啊，这个家族的兴衰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尽心尽力。所以中国人重视长子，重视长孙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每一个他这一个时代的子孙呐、啊，就要有人当榜样，把他带好，这样家族啊才能兴旺。所以，假如我的父母宠爱我，爷爷奶奶又宠爱我，那我今天就不可能学习圣贤之学了，可能就开始了，早就不知道挥霍到哪里去了。所以，教育孩子很重要。现在的家长拿水果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给爷爷奶奶先吃。我还听说啊，有一些妈妈都会 买一些特别贵的水果，然后先把它藏起来。哎，怎么有一些朋友在笑？你是不是心有戚戚焉？藏起来，结果呢，爷爷奶奶去睡觉了，赶快怎么样？拿出来。哎呀，儿子赶快过来，这是妈妈特别买给你吃的。儿子吃得很高兴，他也学得很彻底。人算不如啊，天算。所以他以后一有钱了，买水果给谁吃啊？给他儿子吃了。有一些朋友马上回答，给他老婆吃了。你是用好恶啊，你的孩子就学到好恶，而不是学到情义恩义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循天道而行啊，要演出孝道，启发孩子本善之心。所以这个自私现在找到问题根源了，还是从孝道，还是从啊处处替人着想，我们父母当榜样。诸位朋友，假如孩子已经十多岁了，还来不来得及？你要相信三字经第一句话，人之初吾性本善，其实都不是别人不能改变，都是自己先被自己怎么样击败了，自己都不相信。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啊，很多事你一定做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在大陆很多的课程来了，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，记得有很多的中学生都来了。有一个中学生上了课啊，上了五天，每一天回去都有很大的进步，所以他的阿姨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听了五天课有这么大的改变？结果第五天呢，他的阿姨呢就跑到我们上课的地点去找我们，就刚好我们已经离开了，他又跟旅馆里面的人问到我们的电话，他就打过来，他说我的侄女啊，每一天上课回去都有很大的进步，不管对父母或者对家里的人态度都很好，他感受到啊，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力量。所以他说呢，我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，可不可以教给你们教？你看现在的家长啊，一遇到好的马上没想先自己做，先推给老师教。我们就跟他说，我们这些老师啊，都从海口从深圳来，地方太远了。结果这个母亲说，没关系，我从北京把他送到深圳去。所以啊，确确实实十多岁的小孩啊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熏修。还有一位40岁的男士，我在杭州天目山讲课的时候，他被主办单位安排来当呢我的保镖，因为我们山上啊有四五百个人，他就帮我挡一些可能我要休息了，这个时候他就说，哎，那老师要休息了，现在不方便讲话，帮我处理这些情况。而且他还学过武术，他当了武警啊，当了十多年。他听课听到第三天的时候，刚好呢下完课啊带我们去吃饭，一路上他就说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是只感觉啊他的内心啊很喜悦。当到了餐厅啊，他就说，蔡老师，我现在的心情只能用三岁小孩的言语来代表， 就是太好了。那他接着就说了，我活了40年了，终于知道啊，我人生错在哪里。其实我们听到他这一句话，内心感受到很心酸。一个40岁的硬汉呢，他不是不愿意学呀，是怎么样？没有人教啊，不然你看他的态度多好，马上学了，就像一个次子一样啊，很欢喜。他说他终于知道啊，太太为什么跟他离婚，为什么孩子跟他不能沟通，同事跟他很有距离，都很怕他。他终于找到问题，所以他跟我说啊，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的前妻好好谈一谈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第四天早上吃饭，他说蔡老师，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跟你聊一下。我就觉得气氛怎么样？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，下一节课再把这个答案跟大家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好，不耽误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